啊，我们都说这个现在啊三高啊，高血脂、高血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吃肉吃太多啊，离不开。李时珍啊，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写到，说这个木耳啊，它是性甘平啊，主治益气不饥啊，有补气益滞、润肺补脑、活血之功效。 对， 在这个秋木耳当中啊，它含有一种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这么一个成分。据说哈、这种抗血小板聚集作用的与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以相当。同时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使血液流动更加的顺畅。我再说一个数据啊，北京心肺中心的研究结果证明，说每日啊泡发10到15克的黑木耳来吃。有明显的抗血小板聚集、抗凝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对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啊，血胆固醇高的中老年人，其实你吃黑木耳对身体更有好处。 对， 那秋木耳又是黑木耳当中的顶级产品哈。 对， 再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跟价格，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只要299元。 对， 299元一共是 20袋， 二十袋， 然后每一袋都是50克的。我还是那句话，咱自己去黑龙江，咱自己去买的话，还得花498呢。 对。 但是在您今天这一档节目呢，我们再送给大家的是这个头头菇，也得128。 今天一共是299元，20袋，每袋50克的，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苗阜道场山泉有机秋耳。 对。 同时还送出有机的猴头菇哈。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您在拨打电话的同时，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是来自于黑龙江苗阜道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王丽丽。那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到，您拿回家的每一袋每一粒全部都是来自于小兴安岭有机的秋木耳，给大家做到假一发誓。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这里是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今天呢，我们北广购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生产的啊苗阜道场山泉有机秋木耳。刚才节目一直在介绍秋木耳啊，它是可以说是木耳当中的一个顶级产品。 对， 一年呢只在秋天来采摘一次，同时呢秋木耳本身它的比较小巧，它不像我们说的那个平时见的黑木耳那么大，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因为它的生长时间，造就了秋木耳的营养价值要比普通的黑木耳要高出一个等级。 对，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299块钱，一共是20袋，每袋是50克，另外送出有机猴头菇，也是来自于黑龙江的。这个市场价值要卖到498元，今天只要299啊！说一下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啊。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啊，我们自己的购物公司购物节目。我们的北广体验店听众体验中心啊，地点呢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大楼的东侧啊，1层东侧。北广购物听众体验中心，大家可以到这儿呢看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所有的产品都在这个地方有展示，您可以现场看，现场去进行试用，现场了解产品，同时也可以现场下单。北广购物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咱们北京人北京听众的自己的购物节目，我们推荐产品呢一定是放心的，我们专心挑选，您放心购买啊。其实常吃黑木耳确实有好处，秋木耳就是黑木耳当中营养价值最高的哈。刚才说了，李时珍他当年在这个《本草拾遗》当中就已经写到黑木耳有这种防止血小板凝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而且说常吃黑木耳每天10到15克，相当于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啊。